次有人问一个很出名的作曲家，他的创作灵感究竟是哪里来的？这位作曲家他就回答这样说，他说他作曲的时候他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样呢，就是一个幽静的房间。第二样呢，就是一张空白的纸张。最后呢，他说他要问一个问题，他说我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亦都经常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一个幽静的地方，我们的心要好像一张白纸这样放在神的面前，开放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要问神，我们问神说你需要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下一张，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很想知道神有没有话给我们听，我们想知道神有没有向我们作一些呼召。其实神呼召我们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用手机打电话互相联络这样，神会 call 我们的。今早我们一起看了亚伯拉罕生平的一些事迹。亚伯拉罕是一个历史上很出名的人，创世纪就算圣经里面创世纪呢，三分之一的都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但犹太教呢和伊斯兰教呢，他们都尊崇亚伯拉罕做他们宗教的始祖的。即是说呢，所有信只有一个神的宗教呢，他们呢都是信亚伯拉罕开始他们的宗教的。这些信独一真神这些宗教呢，相信在历史上面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神呢就接触亚伯拉罕跟他联络 call 了他，他的信仰呢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我们要留意，我们虽然说亚伯拉罕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开始人，但如果我们小心研究呢，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呢，我们信的东西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咁最大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我哋基督徒呢係相信耶稣係神嘅儿子，係嚟到呢个世界上面拯救我哋嘅救世主。咁而其他嗰两个宗教呢，犹太教同埋伊斯兰教呢，佢哋就係唔信嘅，佢哋完全唔信呢样嘢嘅。咁如果係有咁大嘅分别嘅时候呢，咁就冇可能係一样㗎啦。咁我哋而家明白咗亚伯拉罕究竟为什么他是一个这么出名的一个伟人呢？我们就想知道究竟亚伯拉罕他听神的呼召，听神 call 他，那他的信仰这个历程是怎样开始的呢？神究竟是怎样 call 他，怎样去呼召他的呢？那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背景呢，我们其实要回去前一章第十一章最后那几节我们才可以看到的。那当时呢，亚伯拉罕叫做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分量之父，就是被抬高的一个父之父。那后来神呢就改了他的名字做亚伯拉罕，意思呢就是说众人之父这样的意思。咁呢，我哋下一章我哋发觉呢，亚伯兰个父亲佢叫做他拉。咁佢哋一家人呢原本係住喺加勒底嘅吾尔嘅地方。他拉有三个仔，就係、是、哈兰、拿赫同埋亚伯兰啦。咁呢三个仔呢之中呢，哈兰就有一个仔罗德，有两个女，一个叫做麦加，一个叫易加。咁哈兰呢就好早就死咗喇喎。喺佢父亲仲在世嗰时呢，哈兰就 就已经过咗身啦。咁拿鹤咧就娶咗哈兰个女麦加咧就做妻子，亚伯兰咧就娶咗撒来做妻子。喺11:30嗰度咧，圣经好特别话俾我哋听咧，撒来咧系唔能够生育嘅，冇十蚊仔嘅。11最后嗰几节27-32咧，话俾我哋听，佢哋成家人啊，就系他拉佢哋成家人，就从呢个加勒底嘅吾尔咧，就搬咗去迦南地嘅地方。但系仲未去到迦南地咧，中途咧佢就停咗喺哈兰呢笪地方。咁啊，听起上嚟好巧合嘅咧，就系亚伯兰嗰个兄弟哈兰咧。他的名字叫哈兰，但他们中途停的地方又叫哈兰、哦、这样呢，虽然中英文的翻译呢都翻译成为同一个字，但是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呢就不会搞错的，是很分别很大的。在这个哈兰的地方呢、父亲他拉，他们的父亲他拉呢就在205的时候呢就过了身，就死去了。咁我哋而家嚟到我哋今朝嘅经文第12咯，我就见到亚伯兰嘅呼召系点样样噶啦。咁究竟神呼召我哋系咩意思咧？咩叫神呼召我哋咧？被神呼召咧，就系神接触我哋、联络我哋、接触一联络一个神自己拣选嘅人，叫呢个人去做一啲好特别嘅工作。被神呼召是神联络拣选他，特别他自己想拣选的人去做一种特别的工作。下一章我们要记住呢，神的呼召呢是随着神自己的主权，随着神自己的意思去呼召的。神喜欢叫哪个就叫哪个，神喜欢 call 哪个就 call 哪个的。他不是呼召那些已经是伟人的人，是因为神的呼召而令到人呢是可以变成伟大的。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大人物，是吗？但是因为神呼召他，是令到亚伯拉罕呢成为一个伟人。下一章，当我们读12:1的时候，我们说看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是12:1在11之后、啊、那我们看起上来好像说，咦，他们已经成家人搬了，离开了吾尔去到哈兰的地方了、哦、那即是说他们现在在哈兰，耶和华就呼召亚伯兰了，是不是、啊、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看成本圣经呢，其实原来不是的、哦、其实原来呢，神在加勒底的吾尔呢已经是呼召亚伯兰的了。我们看看下一章，在我们今天看12之后，有几章之后的15:7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然之后下一章，尼希米记9:7咧，又咁讲：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咁最后咧，下一章咧，最明显嘅咧，就喺新约使徒行传7:2-4嗰度，司提反喺殉道之前咧，向大祭司所讲的说话。司提反这样讲，他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咁呢经文话俾我哋听咧，亚伯兰 系咧喺加勒底吾尔嘅地方咧，已经系被神呼召，唔系去到哈兰神仙呼召佢，喺加勒底嘅吾尔咧，已经系呼召佢。嗰、那个呼召咧系好明显同埋好确实咧，连到亚伯兰嘅父亲都愿意跟埋佢，连埋成家人一齐同亚伯兰离开佢哋呢个佢哋出生嘅地方。咁如果我哋再睇十二章一节下一章嘅文法嘅时候咧，原文嘅意思咧系神曾经喺过去嘅一啲时间啊对亚伯兰讲说话嘅，所以话对亚伯兰说嗰个文法咧系过去系去呼喺过去嘅时间咧呼召亚伯兰嘅。就算个内容咧，我哋睇到话你要离开本地。本地即是他出生的地方，而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加勒底的吾尔。那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在哪里呼召亚伯兰的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呢永远是一个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计划的，神不是随便 去做一些事的，神喜欢呼召哪一个就呼召哪一个，呼召呢完全是由神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想看一个更大的图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去十一章开始那些的经文。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呢是巴别塔的事件，大家都记得了。巴别呢其实呢是巴比伦的地方。神如果大家记得呢，神做人就叫人怎样，叫人呢就遍满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吗？但是人呢就拣选呢，哦，他们要留返在那一度，他们要建造一座城，他们又要建造一座塔，那座塔顶呢要通天的。为了什么原因啊？他说为了呢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啊。神就因为他们的叛逆呢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啦，大家他讲嘢他又不识听咁样啦，言语不通啦，结果座城同埋个塔都起唔成啦。他们想传扬自己的名，神就依照神他自己的计划呢去将他们分散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呢，原来呢这个分散好像是一个咒助，是吗？但其实呢是神一个变相的祝福来的。那这件事巴别塔这件事跟亚伯兰有什么关系啊？加勒底的吾尔呢其实也是巴比伦这个地方。神对亚伯兰呼召，令到我哋更加清楚睇到呢个祝福究竟系咩嘅意思。神叫亚伯兰离开吾尔，离开呢一个人啊，想要传扬自己名人嘅名嘅地方。亚伯兰离开呢个地方，反而咧令到佢出名。神令到佢个名变成伟大，我们用什么的方法都不可以令到我们自己出名的，不可以令到我们自己有伟大有名，只有神的呼召呢才可以令到一个最平庸的人可以变得为伟大。神不但呢是随着他自己的旨意去拣选呼召他要拣选呼召的人，他亦都亲自发起这个呼召的。不但如此，那个呼召的内容呢都是由神自己定的。下一章，在十二章第二至三节呢，我们重复地看到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 因为神的呼召，地上的万族呢都会因亚伯兰得福。神拣选他要拣选的人，神他自己亲自发出这个的呼召，神又决定他呼召那个内容是怎样的。因为神呼召亚伯兰，就成为人类一个极大的转捩点，在人类的叛逆和很自我的当中，神很慈悲地，神爱我们很慈悲地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兰。透过这个人和这个人的后裔，全人类都会得福的。我在21年前，我40岁的时候信主的，在香港我的家人都信有神，但他呢又会拜神拜祖先这样的。咁我信咗主之后呢，我就非常渴求更加认识主。咁我拎到一啲拎喺手一啲关于信仰嘅书籍呢，我就睇到放唔得低嘅。咁圣经亦都系成日去睇，咁以前睇上嚟唔系好明喎圣经，係信咗主之后呢睇圣经呢就明白啦开始。但嗰时嘅信仰呢都系好初步，好似 BB 咁嘅阶段嘅啫。咁喺2003年，第一届嘅广东话嘅福音营咧，就喺芝加哥附近咧举行。咁我有一个好深嘅感受咧，我要去呢一个福音营。咁我喺度谂，我话我又已经信咗主，咁福音营系俾嗰啲未信主嘅人去听福音噶嘛？但系我又信咗主，我又唔识得一啲人可以带佢哋去福音营听福音嘅。但是这种一定要去这个福音营的感受呢就非常之非常之强。结果呢，我就邀请了我的父母和我妹妹，他们已经是信了主的了，一起去这个福音营。我之前呢是从来都没去过这些布道会的。每晚呢最后一堂那篇道呢，牧师呢就会说你耷低头眯埋眼，咁就咧去邀请嗰啲未信主嘅咧，就举手决志信主咁。咁到福音营最后一晚咧，咁讲完最后一篇道啦，咁牧师又同样咧话耷低头眯埋只眼。但系我好意外咧，咁牧师话有边个系已经喺呢度系信咗主嘅，愿意将你嘅生命献出去全时间侍奉主呢，请举手。咁嗰陣时我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就係、是、原来因为呢个原因我要嚟呢个福音营。咁样我就举手奉献自己全时间侍奉主。当时呢係2003年嘅10月，咁喺2004年嘅春天呢，我就申请入神学院读呢个道学硕士。咁我已经放低书包好耐冇读书㗎啦嘛，放低书包成20年，咁再返去读书嘅时候呢就非常之吃力。咁我用咗6年嘅时间，初就 part time， 然后 full time 呢就完成咗呢个嘅道学呢、这个学位嘅呢一个就毕咗业。到今日我仍然对于神为什么会呼召我一个这样的人呢，我都是觉得是很意外很愕然的。好像我一个这么不适合的人，为什么神都认为值得我去侍奉他呢？从这一段经文我体验到，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不是我有什么好处，我懂得多些东西或者其他的原因。其实神的呼召给我是一个真是很大很大的祝福。而神呢是要我呢，他给我这个祝福呢，我是要去祝福其他的人的，将这个福气是带给其他的人。那这个福气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我们就在亚伯兰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得清楚。下一章， 亚伯兰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啊？神 call 他，那他怎样？他有没有答 回答他的 call 啊？从亚伯兰的生命我们看到很清楚，他是以信服来到回应神的。我们也看到亚伯兰的信仰， 他信神，不是一朝一夕成长，而是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在十二章一节，神在吾尔那块地方呼召亚伯兰，原文的意思说你自己一个去吧， You go by yourself， 你自己一个去。中间有一种很孤单、很孤独和很没有安全感的感觉的，神的呼召是有这样的意思的。神说你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本地，本地是他出生的地方，离开他的本族，即是他的支派、他的同乡，要离开他的父家，即是他家里他那些长大的家庭，要离开，要他去神指示他去的地方。即是说亚伯兰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神呼召他的时候没有说、哦、你去这块地方，神亚伯兰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神只是说你离开吧，你一路行我就一路带你去行哪里啦。吾尔我刚才都讲过是巴比伦的地方，这里的人是拜月光的，拜月亮的。亚伯兰成家人和他的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拜偶像的。亚伯兰听到神呼召他，那就离开这个他熟悉的地方，那这个神他以前不识的，一路长大他都不识这个神的，因为他们拜月光的嘛。但是这个神呼召他，那他就去了，他就离开他所认识的一切，去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都不知道去哪里。如果我们想一下，其实亚伯兰他的信心都挺激进的。如果神这样呼召你， 你会不会去啊？去一个地方我 不知道去哪里， 你去吧，离开你所认识的你去吧，你会不会去呢？我由香港来到美国读大学，当时呢不是听到神呼召的，我是来美国读大学。我相信你们当中也都是大多数都是在、第二度来到美国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们离开我们家我们熟悉的地方来到美国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来的时候只是19岁。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地方呢是会带来我们更好，有更美好的将来。再看远一点，或者连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小孩子都可以或者生活得更好。这些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我们有期望的，我们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去哪里的。但是亚伯兰呢就完全不知道他去的是怎样的地方。今天有很多的宣教士，我感谢神、Hertz 他们刚才跟我们分享他宣教 的经历。这些宣教士呢都是带同一些家人呢去一个陌生很远的地方，他们去侍奉神，去信服神叫他们要做的事，将福音传去这些地方，或者他们对福音不是很欢迎的，但是他们去，他们听神的呼召去。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我们刚才看到亚伯兰离开吾尔，离开这个他熟悉的地方，去这个他不认识的一个应许之地。亚伯兰对神的呼召和他的 信任神，他很热心听神的说话，影响了他全家人，全家人都跟着他一起去，全家人都信这个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到哈兰的地方就停了下来， 但是呢，直到他父亲在哈兰死去呢，他们又继续上路了。下一章，咁阿伯兰呢就带住佢嘅妻子撒来啦，同埋佢嘅侄儿罗德啦，就即系哈兰嘅一个仔啦。下一章，咁啊又讲到话咧，连同佢喺哈兰所积蓄嘅财物，财物或者系佢啲嗰阵时系啲羊群啊、牲畜啊咁样啦，同埋或者系佢生意交易上所赚到嗰啲金银啦。咁咧，佢亦都帶咗哈蘭所得的人口。咁呢啲或者咧係佢喺哈蘭請翻嚟同佢做工嘅一班人。有啲人咧就以為呢啲係奴隸嚟嘅。咁就算佢真係奴隸咧，都唔係好似我哋而家想象嗰啲奴隸咁樣。佢哋咧係有好多自由嘅。其實咧就係多似好似雇員多過係奴隸咁嘅意思。咁呢一班雇員，即係佢喺哈蘭幫佢做工呢一班人咧，睇到阿伯蘭佢嘅信心啊，都同埋佢哋咧，同埋即係阿伯蘭嗰啲家人咧，一齊咧係離開信服離鄉別井咧，回應神嘅呼召。所以阿伯蘭佢自己嘅回應咧，影響咗好多好多嘅人。下一章第五節話咧。他们往迦南地去，就去到迦南地了。我们知道神呢是一直是带着他们去迦南地的嘛。这样但是中间是什么细节呢？圣经就没有讲。我们只是知道呢，他们安全呢去到迦南地这个地方。去到迦南地呢，阿伯兰一班人呢就去到示剑那里。下一章，示剑呢大概呢是我们看到阿伯兰从加勒底的吾尔一直是去到示剑的地方。示剑大概是应许之地，即是近住地中海那里，应许之地呢中间的正中间那个地方来的。下一章第七节说到呢，耶和华在此地向阿伯兰显然又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阿伯兰，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一路不断地成长，是吗？他离开哈兰，又照着神的吩咐来到示剑这个地方。他在每样事情上都信服神，听神的话。他亦都看到神的话从来都不落空的，又增加他的信心更加多了。咁而家神话咩啊？神话要将呢笪地，呢只应许之地咧，赐俾佢嘅后裔。咁呢个应许点会实现啊？佢喺度谂，我谂阿伯兰会咁谂啊。因为我哋头先都讲过，阿伯兰嘅妻子撒来系唔能够生育噶嘛。咁阿伯兰或者会谂，咁我啲后裔从何而嚟啊？咁呢度呢笪地方迦南地。有好多好强大嘅呢啲迦南人，咁我嘅后裔又点样得到呢笪咁大嘅咁美好嘅一笪地方呢？咁当时阿伯兰可能会咁谂嘅，佢可能会话：我神呼召我，又话我会有后裔，又会成为大国。但系撒来又冇得生，唔能够生育，或者我会需要同其他一个人生呢啲后裔都唔定。咁或者佢会諗话，或者我需唔需要带撒来去呢？咁样。但係阿伯兰冇咁样做，佢冇質疑神，神自有安排。佢係咁諗，佢就带埋佢嘅妻子撒来呢，就一齐上路啦。其实神呼召佢嘅时候，阿伯兰面对好多好多嘅问题。佢要离开佢熟悉嘅地方啦，去一笪佢唔熟悉、佢唔知道嘅地方，佢要离开一班佢认识嘅或者系好关心、好爱护嘅一班人，去一个唔识嗰啲人又唔识嘅地方。嗰阵时佢年纪都大啦，我哋睇圣经都睇到佢系75岁啦。嗰阵时，咁佢嘅妻子又唔能够生育，呢种种嘅问题，但系咧 他对神的信心呢非常之坚定。虽然他的信心是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但是他对神的信心的坚定呢令到他的品格更加成熟，随着时间他更加变得成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一个人。由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国就建立起来了。亚伯兰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后裔，耶稣基督就透过亚伯兰，透过以色列国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得可以赦免，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个永恒这个审判。是真的，透过亚伯兰万族都可以得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福气，我们怎样得福，这个祝福就是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看到这个后裔从亚伯兰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后裔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份的福气。但是我们得到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福气呢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令到其他的人都受到祝福。我们一定要传扬神的作为，为到祂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可以作一个见证，哦，神是这样改变我的，神是这样呼召我的，那我们可以将这个祝福呢带给其他的人。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拦阻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呢？神 call 我们，我们不应，我们不答神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呢？哎，我都不得了，我做不到了。或者对自己的能力有些怀疑呢？或者家庭有些责任我们放不低呢？或者年纪太大了都做不到什么出来？我们不可以用任何的东西来到做藉口。我们听到神很清楚地呼召我们， call 我们，叫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无论有什么拦阻，我们都要答出，我们要听神的呼召。圣经诗篇95章和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重复这样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圣经都是这么说，我们是他的羊。耶稣说他的羊是听到他的声音的。今日你有没有听到神对 你的声音讲话呼召呢？我们又怎样去回应神呢？下一章最后，神的呼召和我们的回应是会导致到我们向神呢是献上敬拜的。下一章，亚伯兰在示剑那里接受了神的应许，在那里呢又向他显现这位耶和华呢。亚伯兰在那里呢筑了一座坛，我们可以猜想呢亚伯兰在这座坛上面或者会杀一些牲畜来到献祭献给耶和华。我们如果在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又在这个时候信服神，用信心去答出，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越更加会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呢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呢，他会赐给我们安慰，会赐给我们力量。那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越爱慕神，越在神那里呢是找到喜悦。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不是说神你给这些我啦，给这些我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想敬拜他，我们只是想对神说，神啊你真是好得无比啦，这样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敬拜就令到我们更加信服，我们更 可以踏出，就算有难阻我们都去踏出。我们越信服，我们越愿意去祝福其他的人，将福音传开，我们就越全心地去敬拜祂。我们看到是一路循环，都是我们越敬拜，我们就会越信服神的呼召，越信服神的呼召，我们就越爱神，我们就越敬拜祂。下一章第八节，我们看到从示剑呢，亚伯兰呢就搬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塔帐篷，两边呢西边呢就是伯特利，东边呢就是艾，即是他们一路向南行。第二张有个地图，下一张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伯特利和艾呢是在示剑南边的，他们一路是向南行的。他在伯特利和艾中间呢，他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当时呢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呢他又带着他的牲畜就住在帐篷里面的。他们那些牲畜吃完了那里周围的草地的时候呢，他们呢又搬去另外一笪地方。下一章，亚伯兰呢又继续呢在那里敬拜神，他又捉了另外一道坛，在这里呢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或者是继续求耶和华，耶和华你继续带领我们，继续保守我们这样。但是我相信呢，亚伯兰不单止是这样求神的，亚伯兰呢是传扬神的名，他所敬拜的不是一个无名的别神，这个神是一个有名的一个神来的，这是一个自有永有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下一章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又继续向南行。下一章，南地呢是南部的沙漠的地方，亚伯兰就继续走他的路程，他继续听着神的声音，一路去走他的生命的历程。在创世纪呢，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去呢，会继续看到怎样记载这位信心伟人的事迹。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当中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宣扬去敬拜祂。 CCUC North 在芝加哥郊区的地方呢，是用很多年都是用各种的事工来到荣耀神，就算在很多中国人的教会里面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2009年夏天，教会 CCUC North 教会给我有机会可以在你们教会度做实习，完成我道学硕士这个的课程。陈牧师呢在很多方面都指点我，教导我。近来 CCUC North 广东堂面对了很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亦都忠心回应神的呼召。陈牧师回应神的呼召，离开了住了很多年的芝加哥，又离开他侍奉了很多年的教会，为的是要用神赐给他的恩赐去培育下一代的传道人，这是我非常之敬佩的。周牧师又回应神的呼召，从远方香港来到，虽然他以前是来过美国的，但他来到一个很久未来过的地方，为的是要侍奉神和侍奉各弟兄姊妹。各弟兄姊妹侍奉神回应神的呼召，在教会有这个改变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同心合力继续在这里去荣耀神。我深深相信神会不断地祝福 CCUC North， 将福音呢是带到周围失丧的灵魂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其他中国人的教会很值得学习的地方。今早 我哋跟住亚伯兰嘅脚踪，同从神呼召佢离开佢嘅本地，离开佢嘅本族，离开佢嘅父家。我哋见到亚伯兰点样用信心嚟到回应神，去信服神，神就应许祝福佢，佢会成为大国啦。透过佢啊，万族都得福。透过亚伯兰。那位最特别、最特别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他也都一样，他要单身一个离开他的父家，在天上很舒服的荣华的父家，来到我们的当中，被遗弃，被凌辱，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是要祝福人类，将这个福气带给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会要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会更加亲近祂，我们就会更加高举祂的名，更加愿意开我们的心去敬拜祂。我们祈祷。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